民园体育场啊，头一天晚上汽车就过不去了，人山人海呀、第二天一早晨呢、好家伙、那个排队的排的是弯弯曲曲曲曲弯弯、由打民园体育场的大门一直排到了皇帝花园、皇帝花园又排到了友谊宾馆、友谊宾馆一拐弯排到胜利路，顺着胜利路又排到了湖北路口，又排到了启士林，排到了小营门大营门往南排、一直排到大沽路口、大沽路口还往前排、往下排。 我在哪儿站着呢？ 啊，对了，我把你给忘了啊！你在哪儿站着？ 你找着我、 我得找你啊！哎呀，杜国志在哪儿啊？ 就是 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？我得找一望远镜，我找一望远镜，我找你啊！杜国志在哪儿站着呢？这大胖子我怎么看？这回找着你了！ 我在哪儿了？ 你在下瓦房那边忍着呢。 哇！哎呀，我最后一个呀、和尚， 就是最后一个、啊， 受不了，受不了， 怎么了？ 我着急啊！ 是，就是啊，最后一个排队，你着急啊？ 那当然， 时间一长，你急得头也晕了，眼也花了，耳朵也聋了，舌头也干了，胳膊也肿了，脖子也酸了，腿也直了，腰也弯了， 站也站不住了， 眼看要瘫了，嘴里吐白沫了，眼睛往上翻了。 我活得了，活不了， 眼看着你这半死不了活。有人喊了一嗓子，杜国志，大胖子，睁眼看一看， 看什么呢？ 救命星来了。 谁来了？ 李伯祥。 你 睁眼这么一看，哟，我来了。你这个精神就来了。 哎， 你看见我呀、真是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有雨得水。你看见我好有一比呀、 比什么呢？ 五天没吃饭，见着一个大个的烤鸭子一样啊。 至于吗？ 重病人遇见了好大夫一样。总而言之，你见着我了、就好像见到了重生的父母，再造的爹娘。 那个都有你当比方了吗？ 这不是举例子吗？举例子、我这一来我就跟你排队站一块了、咱们哥俩就聊上了。你干什么？ 我爱足球啊。 你爱足球？对症下药，咱们就开始聊足球。咱们聊一聊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、谈一谈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方法取得的世界冠军，再谈一谈巴西队怎么样的过分自信，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都，谈一谈法国队的铁三角多么样的厉害，再提一提这个卡贝隆有一个守门员外号是黑蜘蛛，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，最后咱们俩谈一谈世界球星，现在世界球星可太多了，太多了，阿根廷有马拉多纳、肯佩斯，巴西有季科、苏格拉底、法尔考，英格兰有吉冈，西德有鲁梅尼格，波兰的博涅克，法国的普罗提尼，苏联的扎克耶夫， 他全知道，您看见了吗？ 这些球星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可是太多了。现在大家伙有一个谜破不开， 什么谜？ 这个谜要揭开啊！ 什么谜啊？ 这个谜要揭开，这个谜啊，就是这么个谜，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，他是不是能够打开意大利40岁老将冈门索夫的铁大门？如果郎平这一下短平快，啪打开了， 什么呀？ 时间差也行。 什么叫时间差呀、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？ 打排球的。 对呀、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儿？ 特殊情况啊、足球排球大联赛， 没听说过，连不到一块儿。 别，咱俩站6个钟头，你都不腻歪。 您呢？别聊了，赶紧走吧，我得干工作。您呀、这叫穷聊 啊！ 快走吧。 你这人呢？ 我也穷聊， 穷聊。 哎，什么毛病？ 你再说一句，你说什么？ 我说你是穷聊， 带着高人长能耐 啊！ 各位您听了吗？他说穷聊啊，这个穷字儿他用的多巧妙 啊！ 穷聊就说明这个聊天啊，它是又省钱又经济，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。 哎呀， 那咱俩就开始聊吧。 真是个白活蛋， 你看见了？ 那 有名白活蛋。 您那饶命！ 怎么了？ 我不跟你聊了。 为什么？ 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。 脑仁疼， 哎， 没关系 啊， 我就止疼药， 不， 吃完了再聊。 我不理你， 你不理我 啊， 你不理我，我理你。我主动点，咱俩再聊。 我走， 你走，我追着你聊。 哇， 你走哪儿，我追你上哪儿。 哎， 我让你知道知道白活蛋的厉害。 哎，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李伯祥、杜国之表演的相声片段《聊天》。这相声的创作是艰苦的，待遇也低得让人心酸。当时王明禄只住在一间10平方米大小的房子里，他常常是在胡同里坐着个小马扎半宿半宿的构思，有了灵感再回到房间，趴在小饭桌上动笔记录。但就是在如此恶劣的创作环境当中，一个接一个的经典相声作品传开了，